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是娱乐最王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原子邦尼的一首《难道只有我觉得》，这首歌名我必须要跟我身旁的今天第一次跟我在节目当中即将搭档主持节目的 Mr. 程分享一下。 不是，我真觉得咱们是第一次搭档吗？这么多年来上节目，咱俩头一回搭档做节目呀。 你都已经听了一首歌的时间了， 我一直没有反应过来，没有回过神儿。这个事情， 大脑当中的搜索引擎搜索一下，近十年来我们两个人是在办公室里面聊过很多次天， 真的，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在直播间里面聊天的机会。 所以现在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来去精进一下业务好不好？对不对？ 在直播间里面来精进业务稍微有点晚啊，有点迟。 咱们勤学苦练怎么都不差的啊。 别挑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换一个其他时间都可以哈。 没问题。 在17:05的时候，各位在。 06了。 啊，06。你还这么较真呢？ 必须的。 你是九月份生的吗？你。 你管我。 17:06，娱乐最王牌在星期一的傍晚啊。刚才没进直播间之前的时候 ，Miss 常就跟我说了，外边那叫一个堵啊。 哎呦喂。 对，你大概今天来的路面上的状况跟我形容一下。 哇，咖喱刚，今天一点都不像一个过节的这个假期的晚高峰。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认为，其实假期来讲，这个路上面 会好走， 车会好走一些， 对对对， 但是 却不然。 因为在假期之前的时候，我们那天赶上了在9月18号的晚上，9月19号的新闻，我看到第一条热搜就是9月18号中秋假期前夕的北京，堵的这个交通指数已经到了一个年度的峰值。 就是那一天晚上，我看到很多人刷朋友圈，在发这个咱们北京的线圈图。 对， 哇，都是红红绿绿，红红绿绿，然后红深红紫红红黑色，对吧？ 能看见绿的 红色，还有很多的事故。 能在这个绿的那一段路面上出行的朋友们，也还是挺幸福的。 但他就停滞不前嘛。 我看到一个最有意思的网友留言说，你知道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开车出门，我明明从家到单位可能也就17公里的路程，那天我开了2个小时，也就是说我跑着回去都比我开车快。 所以说别拍脑门问自己了，拍拍大腿吧，真是、 好，那今天可以拍拍天空了，因为在经历了30多个小时的下雨的天气之后啊，现在北京是迎来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晴天， 特别的舒服，这个天气 特别晴朗。 其实现在的天气已经没有刚刚那会儿特别好了。 哎，但是我其实来台里的时候应该是在下午的3点多钟， 那点钟真的是不错的， 西边的山和云啊相映成趣，实在太美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让我相信说那边有什么玉皇大帝呀、太上老君他们在开会啊，我都相信。 我昨天晚上看了那个电影那个白蛇二青蛇什么崛起，我就想起了那个场景来了。 待会儿可以接着聊聊。 可以。 王嘉尔。We keep on touching, but we don't feel. It feels like you're letting your hands off the wheel. Hey, what if I just hold on for a while? Baby, there's no clock quite like denial. Oh my, if this is goodbye, don't leave.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啊，文艺最前排，今天还有洋气最前排。 嗯，哎， 因为你在呀、啊。 但是我坐在你的后面啊， 不是你坐在我旁边，怎么你坐在我的后面？这个直播间的位置的这个图形，大家因为看过很多次我们的视频直播，也都知道了、嗯。然后两个人呢，主持人哈，特别像是驾驶室当中的驾驶员和副驾驶的位置，但是只不过跟大家平常开车的时候。就是方向盘我们是在左边嘛， 咱这是右舵的， 对，我们是右舵的， 哎，差不多这意思。 澳大利亚呀， 在伦敦呢、啊、 在香港地区， 哎，对，没有问题啊。收回来， 哎，收回来， 这个咱聊远了哈。 嗯， 其实刚刚咱那首歌曲我觉得值得一说，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王嘉尔的那首歌歌名是一个、一句话的缩写， 对对对， 嗯， LMLY， 所以当时这个 我们就琢磨说，现在怎么那么多歌起这种缩写的名字呢？以前有什么 YYDS 是吧？这是拼音的缩写。 现在也 YYDS 啊，现在好像人用的少了一些些。 又有什么样的新的潮流来给我们公布一下 ？Miss 长， 大家伙儿不太习惯用这个拼音缩写，就这个已经过时了啊。对，但是的话，人们回归本真了，我们还是要把这说回来啊。这个 LMLY 什么意思，对不对？ 说一下， 刚刚歌里面也唱到了 ，Leave me loving you。 对 ，Leave me loving you。就是离开我、爱上你， 对、所以也希望刚才喜欢那首歌并且一直支持王嘉尔的朋友们也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个赞，伸个手， 哎， 让我们知道在假日当中你们也在路上一直陪着我们一起来听节目。 嗯， 北京音乐广播通过974最王牌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看吧，因为今天虽然说之前这30多个小时一直在下雨，但是总算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就像之前天气预报预告的一样，雨过天晴了。 你先说刚刚你来台的路上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象？ 我不说了 吗？玉皇大帝是吗？ 不是， 天宫。 我就觉得那个云啊有故事 哦， 就那个云啊真的是、就是、 有筋斗是吗？ 对，真的是有筋斗云。 这个云姓李是吧？ 是李霄云是吗？ 李筋斗。 哎，冷梗王，你就开始爆梗了，你知道吗？ 哎、没，我好好说哈。 所以 因为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我正好开车在路上，刚刚那会儿雨停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云那个在天边的颜色，尤其在南边，在西边颜色更加的清朗，那种幽亮的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很像知更鸟蛋的颜色，对不对？ 不知道知更鸟蛋， 不知道了吧？考住你了，没有在潘通子当中知更鸟蛋的颜色，但你肯定知道这个颜色是什么。 我说实话啊，在今天做节目之前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有点发烧。我说你，他说没事。 我们听友都知道，我周末已经烧了3天了啊。 好吧，向这个带病工作的人表示敬意。但你这个状态一点也不像，你是装病吧？ 这不是因为有话筒的原因吗？我来公布答案，知更鸟蛋的颜色就是那个 Tiffany Blue。 哦，好 ，Tiffany Blue 今天不会出在15的月亮16圆啊，今年是15的月亮15圆 了。 先来听歌。 清醒，释放的还不够， 念在流淌，音乐它发着光， 想放松清躺，聆听心跳呢喃， 像微形状跟你一样， 天微亮让思想找释放，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别发抖心在晃，我的头在你肩膀， 烦恼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至上， 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一切都是注定， 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 过迷惘 是 你让我找到了我， 找到了我。 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out of the way， 这颗心为你跳， 一直品尝这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也不要再错过。因为你照样的我，所以对你轻声地说。 Hey Joey， let's bring the big bag。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清淡吧。 来自于容祖儿和李斯丹妮的合作 So Fresh， 因为也是觉得现在室外的空气会非常非常的好 哦。说的是空气啊， 那难道呢， 我以为说的是你自己真的很鲜、哦、对、哦、鲜肉带意吗？ 鲜肉月饼可以有啊， 所以自己成一个馅儿了是吗？也不也来来来，我们还说月亮这个事情啊、 哎、冷梗王你稍微悠着点，因为一个时段就给你一次爆梗的机会。 哦，真的吗？ 嗯，今天你只有四次爆梗的机会， 那太可惜 了，好好珍惜， 真是、 嗯、好吧、 嗯、好。 刚才我们用了三首歌的时间都没能好好的聊一聊月亮的事儿，不过也对，因为今天是正啊，不是，对，农历的十四， 八月十四， 农历的八月十四、哎、明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 差点就过年了哈、 啊、哎呀，这个有居安思危的一些想法嘛，对吧？ 这叫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嗯、那个咱其实真的是这个，咱到了这个八月十五、啊、我怎么也快差点被你拐跑啊。正月十五、哎、这个十五的月亮十五圆、嗯、所以今年的月亮应该就是在明天晚上的，哎，不是晚上哦，应该是明天的早上， 对， 7:55是最圆的。 有科普专家已经查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和讯息，告诉给我们、嗯、在中秋当天的时候确实可以欣赏到农历八月最圆的月亮，但是那个最圆月亮出现的时刻、嗯、就像你说的是早上的7:55。 对对对， 那个时候天儿已经比较亮了， 主要是还没起是吧？ 这倒不好说。 过节嘛，还没睡个懒觉，真是。 就是像你这种岁数大的可能起得更早。 哎，对，你正戳我的这个。来说说看哪儿赏月吧，这事儿啊。 好嘞，我觉得 白天看不了，晚上还可以。 再说下去，俩人就要穿大褂了，你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 要聊上两趴。 什么什么社？这个音乐广播分社是吗？ 好的，刚刚提到了十五的月亮十五圆哈、 嗯， 明天就是最好的观赏月亮的时节，而且天空也作美，雨已经下过去了， 对， 天儿也放晴了，所以哪些地方是有这个比较好的赏月的这样一个地点呢？我们来跟分享一下。 好，第一个就是最有皇家范儿的赏月圣地， 嗯， 那就是必然是皇家园林颐和园了。 哎，颐和园的意境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最适宜小聚的赏月圣地就是北海公园。 嗯。这个意境是什么？雀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哎呦，好有诗意啊，真是、嗯、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最浪漫的赏月圣地，人们称之为叫做什刹海。 对，什刹海这个大家都去过哈，月上柳梢头、嗯、柳梢头啊，人约黄昏后。 嗯，剩下的咱们一会儿再说。 对、啊、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聊一聊。 不少呢啊。 嗯，总而言之，我觉得像这两天大家可能也知道天气不太好，就没有说提前打算去赏赏月，但是明天却是一边赏月、嗯、同时一边看着中秋晚会。 嗯， 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以及 同时，哎， 咱们必须要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北京广播啊全新打造的一个我们的中秋歌会，它叫做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明天晚上， 那是 slogan。我们的名字叫月光音乐会。 啊啊、是是是，我还没说完嘛。明天晚上呢，我们的6:00到8:00，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月广播 FM974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会浪漫上演了。 是的， 谁会来呢？谁会唱呢？ 嗯、 谁会跟我们陪着一块儿呢？看看啊，包括有你喜欢的 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麦麦。 都将会真情的向献唱，同时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 没错，而且这次的我们的融媒体音乐会呢，是进行网络广播同步进行交互的一次融媒体音乐会，采用双直播间全新玩法，包括我们也会开启使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全新建成的一个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一块儿呈现了。 好的，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期待一下明天的晚上的6点钟到8点钟，可能会正好早于其他频道的中秋晚会开始之前。 而且呢，这个晚上8点钟之后，天也都彻底暗了下来，您不妨可以走出家门，看看呢心中的月亮。 好了，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新歌测评啊，这是我们每一个每一期节目当中第一趴都将会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新歌，而中秋假期的时候，我们来听一听全新出发的天团于丁密带来的全新专辑，叫《池塘怪谈》。 话说这个专辑其实之前也很多朋友们都听过了，对， 里面放过了有《蜂蜜人生》，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了，像。在世界的尽头大声地说我恨你，因为那首歌歌词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才会领导才会领略到说他跟之前的经纪人有哪些纠葛在其中，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改一个名字的原因所在吧。 对对对，所以这张专辑呢里面包括了10首歌，有起点终点，我就奇怪，蜂蜜人生， Drew for Day，以及刚刚提到在世界尽头大声地说我恨你， Sorry 青春，脑波弱，我就是个朴实无华的贝斯手，先说先赢，以及星月花火，所以我把其中的4首歌做了一个串烧， 厉害了， 让大家来听听看，包括像第一首是 Drew for Day， 第二首歌是 Sorry 青春，蜂蜜人生，以及星月花火。选择那4首歌呢，就是可能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主要以全曲推荐的方式给大家听一听，所以串在一起的时候感受一下这张专辑的整个的一个脉络。 对，当然刚刚两首歌曲相对来讲比较的舒缓一些，其实我听过另外一首歌曲，不应该是看过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我就奇怪那首歌的 MV， 跟这几首歌曲应该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就我对你的了解，你可能对一首全新的单曲也好，或者全新上线的一首新曲也好，接受的角度和方式就是从一边看着 MV 一边听着歌。 我跟你讲，我是一个音乐颜值党。 什么？ 听不懂吧？叫音乐颜值党。 哦，你把它说清楚我听懂了。音乐颜值党 什么意思呢？就是 得看着画。 第一，对，这个画很重要，就这首歌或者这个专辑的封面特别重要， 让我的视觉先好了再说。 你得先让我想听听这首歌是啥样吧。 那要 是 没有时间看的话呢？那先取悦耳朵不可以吗？我们电台、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的原因，我们在选歌的过程当中，我首先要去看看它的封面是什么样的，通常点 play 键听上去，同时再配合这个 MV 了解整个的故事线 啊。好吧，那就我们跟大家一边听着歌的时候推荐一下这张乐专辑。其实于定密还跟电影导演陈伟豪合作拍了一个音乐剧集叫《池塘怪谈》，因为专辑里面收了十首歌，所以这部剧也就十集。用一种戏剧的方式来诠释音乐的意境，所以音乐戏剧完成了一次互文命题，所以剧情还比较烧脑，适合像一种颜值党。 对，关键是刚刚那首歌曲就是我就奇怪，就是这个音乐戏剧的主题曲了 啊。好，现在听到就是风靡人生 那些美好的事与否。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E 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我是陈浩森， 我是柳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在同一片月光下，群星汇聚，用歌声把梦想照亮。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月光音乐会。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蓝景丽家24周年庆，全城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万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景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来，颜值控，开开你的话筒。 嘛玩意儿？ 就你听这前奏，你觉得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 MV 状态？ 这特别像早期的那个游乐场的感觉，很复古的 disco 吗？ 上下翻飞的，人们在游乐场里玩的， 就很像去了环球影城嘛。 今天开园啊， 对， 就是去过的朋友给我们打个招呼。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当中。 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一度却不回我讯息？刚开的那个玩笑，他会不会生气？如果我这样好像可以，但是又说不定。那种瞬间的想法，要守着何时会爆炸？一会安静了一下，回过神发现我还是在闪闪亮闪闪亮闪闪亮，我焦虑就会一直闪闪。 taste of me. 这个状态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出现？因为刚才这首歌叫做我焦虑就会一直碎碎念， 嗯，就是关于歌曲当中所反映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碎的拍子， 嗯， 就很像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生活碎片，然后混杂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不知所措， 嗯，有点慌乱， 对对对， 然后有点感觉做事情毛手毛脚， 所以就是焦虑的一种表现。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聊焦虑哈，我们在放假当中为什么要焦虑。但是刚才那四首歌我们在听完了于定密的在新专辑食堂怪谈里面四首歌的串烧的时候，也在聊说他这个专辑里面虽然官宣的文字有一天让我们觉得拗口，或者说不太适合在广播当中跟更多的大众来普及， 是， 但是有一些还是要替他们来转达给大家。 我们就是把它这个稍微的浓缩的精华提炼了一下哈， 比如说 有这么一句我觉得还是值得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说呢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呢有非常丰富的元素，比方说有民谣摇滚， 嗯， 管乐弦 乐， 大量的电子的音乐的这种节拍 啊， 还有它的唱法加入了很多的这个我觉得是 soul 的风格，对吧，还有像是 R&B 的风格， 对，而且他们还把自己随手取材到的一些声音的响声就加到自己的歌曲里面去、 哦、就是随手取材获得声响作为一种采样呈现在歌里。 怎么那么的任性呢，随意呢， 这叫做 灵感， 对，灵感就是激发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创作的历程、嗯、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时候一边听完了是这个听完了于定密的几首歌串烧之后，也觉得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灵感带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里面， 嗯， 就是话题让它也随性一点， 那咱就聊到这个 随意一点， 那既然是音乐节目嘛， 嗯， 我们就聊聊看这个声声响响动是吧哈， 你这个声 动 静声响 可以吗， 还能换个什么其他的词儿？ 你来说吧， 嗯 嗯， 挺好的就够了， 挺好的就够了，这是什么意思挺好的就够了跟声音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的是说哈、啊，就是你生活当中那些带给你美好的幸福的感受的声响、哦、哎，这个词会比较官方、哦、或者比较书面一些，大家会听得懂也愿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那你就抛砖引玉呗， 我还真是，我这两天啊在睡觉前的时候都特别喜欢、 哎、我刚刚第一印象也是睡 觉 前的时候，哎， 因为我们都是睡眠不好的人不觉得吗， 太贪恋枕头了， 就是不光贪恋枕头，就是那个声音啊，就是我是要把就是一个是窗户稍微漏点缝有风的自然的声音、哦、再加上昨天晚上雨一直不停的下的时候，我就希望那个白噪音一直能够若隐若现的听到， 再打点闪、 这个、那不 树叶在沙沙沙沙在作响， 感觉应该看个悬疑片什么的， 这个白蛇跟青蛇就要来了、是吧、 啊、你是今天非得把白蛇和青蛇这段讲了才行 我看着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不给你机会我就是觉得那个白噪音的声音对我特别的友好、 嗯、 然后这个声响让我觉得睡得很踏实，我以往真的不是一个喜欢下雨的人，就我这种特别阳光性格的人， 嗯， 就是我绝对不喜欢那种说我要出门了赶上下雨天，不，但是我发现是从三张以后 你懂三章什么意思吗？ 我不懂，我还没到。 就是从三章以后，尤其是35以后的时候，就突然喜欢上了这样一种白噪音。 嗯 啊，就觉得这个雨声有的时候听完之后能让心里安静，甚至你坐在车里面的时候，如果时间不是很赶，我都宁愿坐在车里面静上那么五分钟，让那个下雨的声音多陪我五分钟。 哎呀， 不开收音机，不听音乐，就听雨声。 哇，这么文艺啊！ 啊， 果然是娱乐最前，娱乐最 算了， 排文艺最前排是吧？ 你也就代班一次的事儿， 我跟你讲， 不要想那么多。你说一个，你说一个 啊！你还想听是吗？ 对，我想听。 那我好像说那个小青的事儿， 真的吗？ 不是啦，我跟你讲，我其实《 青蛇崛起二》是不是已经下线很长时间了？ 我在平台看的 啊， 嗯。 白蛇缘起，然后青蛇怎么着？ 节起， 节起啊！ 对对对， 嗯，跟这有关吗？这个声响？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 要睡前的事情啊？ 啊，好，给你一分钟，赶紧说。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声响特别来自于我，就是从床上坐，然后倒下去，头后脑勺跟枕头接触那的一瞬间，那个噗的一声，我觉得很有一种就是治愈的感觉。我觉得哇，终于要睡了。 缓解压力， 对，还有就是那个关台灯的开关咔啪那一声 啊、哦， 对， 哎，这个也确实，因为你会发现那个开关的声音不同的质地， 对， 或者不同的材质以及不同价位的台灯， 嗯， 它出来那个效果的声音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就那个打火的声音能够啥？别笑， 不是打火，就是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材质不太过硬，或者价格不够。 啊 贵的、 啊、这么 理性、啊、声音就片片的那个声音， 对，就啪啪 的 啊，有些是比较清脆的。 对对对，好，今天我们聊聊那些让你感觉听完之后会觉得很有幸福感的声响。这个前奏声响怎么样？ 对，太熟了吧，原版啊， 没错， Banana Rama， 其实这也是一个翻唱来的 Venus。 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呼唤一下陈小航，能不能唱一首？ 唱什么呀？唱什么呀？ 这个你的声 音低调低调， 你的声音对有些人来说，尤其喜欢费玉清、喜欢小哥的声音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我跟你讲，那都是超老的老歌那一挂的了，都是。 哎，我 喜欢听那些歌的人，说明自己已经岁数大了，是吗？ 不，但是不是甭管先岁数怎么样哈，因为现在是一个小视频的时代， 哦， 就是即便有一些歌曲它可能已经有年代感了，但是大家在看到现在的一些视频的时候，也会不经意间接触到几十年前的一些非常经典的。MV 也好， 我明白， 片段也好，因为我就是昨天在家人他刷小视频的时候看到了当年如此年轻的费玉清， 哎呦， 和洪荣宏， 哎呦， 张艾嘉， 我的天哪， 凤飞飞， 哎呦， 他们一起唱，就在录音间里正在录制明天会更好，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时光穿梭机的感觉太好了，就你能看到这些你可能印象当中永远会固定化的一些歌手的形象，其实他跟我们一样也曾经年轻过，而且那个样貌如果不是因为配了字幕，旁边加了他这个名字，你可能都对不上号。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让大家伙儿在我们聊天室多多点赞咯，然后 多点赞干嘛？你抛照片是吗？来， 我就可以来唱一两句，应时应景的嘛， 对 不对？ 因为你这个声响也是很多人很想去模仿的，因为陈小航在九七四确实是一个模仿级的这样的一个，能够模仿很多不同的人的声音、歌手的声音、音效啊。这个我只能先简单这么说，因为 今天咱们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声控的话题。 对对对对，虽然你不能达到声优级别，但是你对于声音的这个选择。哎呀，月亮圆了，你的脸也圆了是吗？ 谢谢。 我不相信哈，好吧，这个如果可以的话， 哎，咱直播间什么时候改声控灯了哈？哎，得亮起来呀。 再这样我要退歌了啊。好，聊的是让你感觉到那些很有，就是内心会感觉很有幸福感的声音。我来看大家怎么说的，像刚才土豆跑步也提到了下雨的声音或者其他白噪音，以及这边是燕君提到是孩子的笑声，还有这边爱德华说其实我很喜欢黄梅戏的唱腔，他说是声音，但其实是唱腔，也很悦耳。 哎，对，当然还有像什么雪落下的声音， 你这句可以唱吧？ 这之前我知道了，咱连线过，我唱过这段。 在哪里连线？ 在醉王牌连线呢，很多有一阵子了，得有好几年前了。 当时不是我在直播吧？应该是 你 艾科和白洁， 有可能 是说 我其实可能印象也不太深刻，但不重要 啊。 但是这个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是吧？这是一种声吧？就是你可能听不太见，但是你可以感受这种声音。 我不能给你下雪的声音，但我能给你点下雨的声音， 就是刚刚停的那个声呗。对，谢谢你。 与众不同的你，与众不同的你。对你继续想念，我想已经没有必要，对你而言我是个癖好，能轻松戒掉，现在我打算回兄弟那里造，烧掉我们的剧照，就收个十个句号，接下来我为什么都不收着，我的未来我自己做主，我自己够了，我得肆意释放我的魅力，等着收割，不会再有人能够干扰我， I keep focus。 让我发现我感知的雷达已经打开，我不愿亲近，我知道他们在加帅，这次我想玩的口罩绝不刷个大概，小看是他洒脱人心，观察花心花开，家伙不行的巨人不可能跟城相比，但我认知自己才是爆棚的能量体，我也没料到深入想法的爱会成葬礼，可我最不愿承认是没人能像你，与众不同的你让我如此痴迷，从未想会分离，我的情绪又不争气，令我一人蔷薇 弱的信任，他的谎言是坚不可摧。水性太差就别瞎爱好，我确认撤退。莫名的热血迅速沸腾，蒸发了眼泪。拿下冠军，哪怕依旧背靠背走客累。放下执着，执念，现在我没有弱点。像个人偶的灵感激起我疯狂作业。向往刺眼的地平线，终于若隐若现。有人犹豫，对，从此终点已不再迫切。幸好我是后知后觉，才能举一反三。让我站在云雾之下，心想等我揽胜。现实和迷幻分离，才让我闪躲分裂翻船。孤独和成功作伴，才能让世人感叹。现在我知道，我已沉迷活在极限里。其实偶尔也会在凌晨噩梦迷恋你。我的团队巡航浩浩荡荡在期间里。现在问你还有什么可以跟这一切比？与众不同的你，让我如此痴迷。从危险会分离，我的情绪又不争气。淋过雨的蔷薇，美得格外出美。我们比翼双飞。 舒克的与众不同，本来这首歌前奏部分的那个下雨的音效是可以让大家在广播里面哈、再度很直接的去感受一下白噪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因为你刚刚在唱， 又怪我咯， 哎，就是说你特别敬业，把那个下雪的声音给大家唱出来了。 但是我刚刚觉得那首歌的这个，可以以后有机会咱们重放那个 intro 的部分哈、把前奏再给它重放一下。 好的，刚才也是满舒克的全新专辑《Stardust》星辰当中的单曲 ，MV 的视觉特别的耀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像刚才陈小航推荐的一样，有些歌呢，不光是听着曲调，听着歌。加上 MV 的感觉一起看，可能会更加记忆深刻。 太对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音视频同步很重要啊。而且呢，看刚刚这样的一种音乐的风格，能够让我们把这个脚步稍稍放慢，没有那么的快。工作已经够累的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稍稍的这个掷地有声一点点，慢慢的慢出这个脚步，来跟我们来一场复古的音乐的邂逅。 秋意浓，落日美。所以刚才呢，小航已经代表娱乐组安排向大家伸出了一个橄榄枝， 哎， 快来快来。 这儿等这儿呢啊，在这儿呢。 音乐的邂逅，我们是在即将是在9月25号的时候，北京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落日复古音乐派对。下午的3:30，9月25号，北京莱恩堡国际庄园国际酒庄，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和974醉王牌，都可以即刻报名。 对， 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加塞儿啊，道路施工等复杂的场景，助力行车的安全，而且补贴之后的价格非常的友好， 是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耳熟吗？ 我就怕你这种方式，因为知道哈、这个974所有小鹏的广告都是没死长路的， 就顺嘴了，对吧？ 一下子从主持的状态又进入到了一个配音啊录广告的状态。 looking better, baby. Just passing through. 来自于 Elton John， 什么 Elton John？ 这是哪儿的口音？请问这是 Elton John？ Elton John 和 featuring Dua Lipa。 对，因为我刚刚一直想的是 Coco Heart。 刚刚我就说，人家唱 Coco， 你后面还在那儿接着叫我吗？ 不是，你都可以从客串营业的声音切换到甲方打钱的音效 哦，对， 录广告的状态，我为什么不能 Air 东撞？ 完全可以变成这个叫什么什么音 ？Air 东撞，我以后记住了，以后我自己来介绍 Air 东撞的时候，我就会念成这个样子。 Elton John， okay, Elton John， 好的，我们这个还在学英文的哈，特别的好。 其实可以啊， 可以啊。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也会有关于就是可以跟着我们读那一句歌词，然后告诉你中英文的翻译。 我在路上听到过你做这样的一个介绍，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有一些歌词你觉得它比较有意义的时候，单拎出来大家可能不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非要记这句歌词，但如果有了那首歌的一个上下的情境或一个整个的一个背景， 对， 你把那句词那句说法跟大家讲完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哦，我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情景和状态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哎蹦出一句英文， 特别适合在这个英语考试时候这个写作里边的时候，哎，你加这么一句歌词引用于什么什么歌曲，厉害了 啊！ 对， 好， 高考 厉害厉害了， 这个高分作文。 哎，今天说一说让你感到很愉悦的声音。我们看到了这个会飞的狮子说，哦，应该是昨天晚上。他去收看了我们974 Live Show 的线上的直播、 哦、 看到了特别可爱的土豆王国小乐队、 嗯、 然后昨天才知道的这样的一支乐队，觉得太可爱了，因为孩子们真的太青春太朝气， 他们的 非常活跃， 对，足够打动我们。 嗯，而且那个海报我当时也看到之后就觉得哇好惊艳哈、啊，很想去看一下，所以这场直播我也会打算重新的去关注关注。 是，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在跟我们更多互动和留言的。 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什么样声音能够让人愉悦，我觉得其实这种声音不一定非要是什么语言的这种东西啊，可以说跟词藻无关，它可以就是说孩子那样的一种哈哈哈的那种天真无邪的笑容的这种声音，也有可能是那个嘤嘤怪的声音。 谁？ 嘤嘤怪，你知道吗？ 是就是哭唧唧的那个感觉， 就是那种宠物啊、狗狗啊，在那里哼唧一下的感觉 啊！ 哎呦，心都化了，真是 啊！这倒是有可能，这倒是有可能哈、啊。所以更多互动也可以通过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什么样的声音让你感觉到很愉悦。待会儿有人提到了说火锅咕嘟咕嘟的声音， 冒泡泡， 还有微信入账那个 钱袋子那个声是吗？ 螳螂。 支付成功，这样的声音呢？ 好了，我们六点之后的娱乐最王牌再见了，同时也再次问候大家中秋假期快乐。 太阳从亮到黑，周而复始过了多久？那姑娘问我，我们牵着手儿，不愿千里就谈四分，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街尾和巷口，花了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像山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越是我们都成了自由飞翔的鸟，在不同的天空里穿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遇见，是告别了吗？是告别了吗？只是偶尔不经意想起你说的话，去寻找心中的幸福吧，每天都尽量开心地笑着。你过得好吗？你过得好吗？我想告诉你，我现在有一个爱人，一个深爱我的人，愿意与我同甘共苦的人。所以请你放心，我现在是更强的人，唱完这首歌就说晚安吧。 北京时间16点之后的两个小时，18:07。 吓死个我了，这个 Ayrton John 还没过来是吧？这个时间也往回倒了两个小时。 就是我总觉得，因为我们念的这个时间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18点啊，就是按24小时来说的，一个是按下午的6点钟。对、 嗯，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盯着这个时间的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当两种时间同时交织在脑海当中的时候，就变成了16点钟， 左右脑混乱啊！ 别说穿。人间不拆是吧，假期当中还要来上班啊，特别开心。 我看你怎么着吧。 哎呀，我看 到这个 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太多朋友，因为告诉给我们，实在是因为天好了之后，天晴了，这个 雨也过去了哈、啊，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大家都去蹲守着这个找最好的观景的地方，准备拍照拍月亮。 没错，你看这个很多网友们也在说啊，这个雨过天晴了，风吹麦浪了、 嗯、啊，风吹麦浪是我们 也准备马上要去北海了，转战几个地方要去角楼了。 嗯， 哎呀，看见很多网友们拍来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地方人山人海是几个意思啊？ 生如夏花说已经是人山人海的角楼了、 嗯， 因为马上太阳落山之后，月亮就要升起来。 对对对， 是吧？既然我们刚刚在第一个小时跟大家预告，十五的月亮15元， 因为 是今年对吧？ 对，因为今天的日落时间是18:15，所以也快到了， 哦、快日落了， 大家伙儿等待这一线这个晚霞出现的时刻， 嗯， 然后再顺便熬个大夜，早上起来拍月亮，是吧？后半夜也行， 这真的是我又只能说是摄影的狂魔，都不是拍照达人的问题了。 哎、我有一个摄影爱好者的一个群， 啊、 我在那个群里边。 哦， 有一个叫做一直未约成的星空局，我们就是一波人一直想要去约拍星空、拍星轨、拍银河、 嗯、 到现在这个局也没有能够成型过、 哎、那一般来说最好最适合拍照的时间也应该是在比如说下过雨之后，天气要比较 清新，那肯定得要晴朗的 晴朗，然后还得往郊区再走，因为星星 没有光污染， 对，没有光污染、嗯、月亮星星会更亮一些， 但是呢在城市当中你拍月亮没有问题，因为月亮它足够亮足够大， 嗯， 拍星星的话就没那么容易了， 嗯， 所以今天晚上的话，如果朋友们能够看到更加晴朗云开雾散之后的这个夜空的话哈、 嗯、 可以先试试看拿起你的 相机 个 手机 拍摄设备吧， 嗯嗯， 有相机的肯定很多人愿意用长枪短炮咔咔咔拍月亮、 嗯、小白，嗯， 没问题，但是还有人愿意用手机摄影，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用这个手机里面有这个超级月亮功能 啊、 哦、直接对准月亮手持就可以拍到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或者是惊艳的月亮的一个本尊， 但所以很好啊，你像在今天8月14这一天拍完的月亮、嗯，明天当别人都在一开始的时候晒这个什么桌上的美食啊、 哎、 晒月饼啊、看晚会的时候，他突然晒出一个惊艳绝伦的 月 亮， 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包括你像我可以说这个手机的名字吗？ 三个品牌就可以、 哦、好好好，那比方说你可以用最新的这个 vivo 的 X70 Pro Plus、 啊、 小米的11 Ultra、 啊、 华为的新的产品都可以，没问题，可以拍到你最心仪的大月亮、 嗯、 还有像是 OPPO 的 Find 的 X3 Pro 摄影师版都可以。 哎，新上那苹果13现在还没有办法拿到手了吧？ 有人拿到手了都已经 啊，那也可以在这个中秋假期试着去拍了。 哎 哎，好像 不太 行， 因为它没有长焦的功能。对、 啊，好吧，不管怎么样哈，希望大家这个中秋假期过得开心，过得愉快。而同时，我们在假期当中的直播哈，有更多的聊天互动内容，也是希望给那些没有特殊的假期安排的朋友们增加一点在这个假期当中可以聊的、可以互动的。 嗯，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是让你感觉到愉悦的声响，但刚刚聊完这段月亮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拍张好照片，这也会让自己特别开心。 快门声是吗？ 哎，咔咔那个声音，哎，好像有的手机，比如像有的人，他会特意给自己的手机里面下一个静拍，就是别出声。 什么叫静拍啊、哦？ 就是 关闭那个快门声音是吧？ 对对对，关闭快门的声音。 嗯 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其他途径得来的一些手机， 嗯 嗯， 他没有办法把正常那个拍照的声音去除掉的时候、 嗯， 那个软件就可以帮助你没有任何的声响，你去拍照。 哦， 嗯、但是我会觉得有那个咔嚓的声音就好像手里边自己拿了一个相机，那个仪式感是很好的。 我觉得手机的拍照那个快门声音还不太够、 啊、 我觉得还有如果拿真的相机的话，还有那种快门的那个震动的一下， 嗯哼，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更加的有全方位全维度的。对、 啊、 包括你用哈苏的对吧、 啊、 你用莱卡的 莱卡 你用等等这些相机去拍的时候，那个快门的那一刹那咔啦那一下，哇，佳能那快门咔啦那一下啊，好舒服好舒服。对， 所以这些声响在内心当中不仅是带来愉悦，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一种治愈的效果。 对， 就像逃跑计划啊，他们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嗯、 啊，准备在海边的时候啊创作一些音乐，所以这张专辑当中这一首歌《琴岛漫步》也是回到家乡之后的写作。我们来听这首歌。 小岛 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最前排。 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小航告诉我说是在6:15左右的时候是日落的时间。 对，今日日落时间是18:15，那么现在已经过去2分钟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片花当中的的确确听到这样的一种落日余晖，对、 哎、就是最合适的一个出现的时间节点。以往我们在放这段Jingle 的时候也都是要看看他们天黑没 黑没黑、 啊、哎，所以夏天的时候 上灯了没有 就是以往在夏季的时候，从5月份开始到8月份之间的时候，发现7点节目结束了，太阳都还在外边挂着呢。 对呀，所以有时候觉得晚高峰那会儿可以再晚一点做到12点吧 但这两天虽然假期当中啊，我们原本以为说可能忙完了，就是中秋节之前的工作忙完那段时间之后，可能路面上会好走一些，但实际上这两天大家也都是在城里面让自己玩起来转起来，然后呢出去去赏赏月， 对， 然后同时跟朋友们走亲访友的聚一聚。 没错，而且也是在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呢变化比较大，所以说后呢我们也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到山区啊，这个汛期来了以后容易出现地质灾害风险的地方去玩耍。 其实汛期按理说按常年来说每年到9月15号的时候就下汛，就是初汛期了， 已经， 但今年完全不一样，今年比较特殊。前几天有一个新闻就直接告诉给大家的是汛期就延期到了9月30号，所以像昨天这将近30多个小时的连绵不断的雨，北京的雨量已经达到了这个 大雨的 级别，所以也是有大风的黄色预警啊，还有包括地质灾害的蓝色预警啊，都在不断的发出，所以大家过节期间呢也要多多注意，就像刚刚小航提醒的一样，避免去往郊区啊山区一些地方，因为容易出现地质灾害的一些问题。 没错，尤其呢如果说出行的话也最好不要独自出游哈，能够结伴，这样的话能够稍稍好一点，有个照应。 结伴看个电影吧， 可以啊，这也不错，室内的活动也是非常的好的哈。 对，一个是呢看到了这个有一个最新的官宣啊，定档的时间，动作大片007无暇赴死是正式定档了，将会在10月29号的时候正式登陆国内院线。 哦，还有一个月呢， 这个电影对，还得有一个多月时间。 对， 但是另外一部电影正在热映当中啊，就是风暴嘛。 哎，对对对，这个也是因为很多人目前来讲觉得哇、演员演得好啊，特技给的也好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风暴也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这其中实力满满。 对，因为朱一龙的电影大家很多人期待了很久，并且这是一部我们国产的灾难影片， 对了， 所以大家对于风暴的期待值也比较高，现在口碑来说也还是不错的。而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这部电影当中为影片来演唱片尾曲的张杰。 Hello, 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杰，我刚刚为电影风暴演唱了片尾曲荣耀，这是一首燃性十足的歌，信仰是最醒目的旗帜，而唯有荣耀足以和热爱比肩。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这首歌呢为电影的加持，让这个抗险的战场化成了一片理想阵地，对于生的领悟，对于爱的坚持，让我们在情感的共鸣中反复感受爱这个字眼的魔力。所以来听听在电影《风暴》片尾曲由张杰演唱的《荣耀》。 召唤，让我诚实的为你的荣耀此刻余生旗帜上的 是它的浓度上升，要和热爱并肩，战场不可畏，给予新世界对的渴望，不发胆量，以为祖国我们该誓言，做不灭的战士，守护大好河山，生死的考验，每一刻有你在我的心里，不惧怕被终结，这胜利为你我更加坚定，无间的守护明天的美好，强大或弱小，直通手足，哪有借口双月，哪有战士止步，为信仰加冕，爱不止，可畏，给予新世界对的渴望，不发胆量，以为祖国我们该誓言，做不灭的战士，守护大好河山，生还的领悟是与你疯的奔跑，哪怕是迷途，为爱大于一切，牺牲的理由义无关胜负，生死的考验，每一刻有加冕，爱不止，爱不止，爱不止，爱不止，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谢谢张杰，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歌《荣耀》，同时也是推荐了一下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这一首歌哈，期待大家可以在近期去观影的时候，也可以在片尾的时候不要着急走啊，听到他唱完这首歌之后，再结合上自己看电影的感觉，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 对啊，有时候观后感很重要，尤其伴随这个片尾曲的时候，聊一聊看，应时应景啊。 但一般像这样的影片不会有彩蛋，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习惯，看一个影片可能把片尾曲听完，把字幕组走完，都是想看看哎，会不会有一些彩蛋。但是国产影片在这条道路上可能也在慢慢的摸索当中。 哎，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呢，关于这种电影的叫什么结构来讲 啊哈， 类型吗？ 就是说它整个这个编排结构到字幕啊走完了以后啊再往后一个一个过程、 就是、整个电影的顺序吗？ 对对对对对、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很多的用户心理学可以去考证一下的。 哦、 嗯、当然我觉得有些电影它真的真的因为自己内容或者演技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成绩。 对， 比方说今天这第73届艾美奖也是举行颁奖典礼了哈。 对，凯特温斯莱特凭借着热门的剧集《东城梦魇》获得了限定剧电视电影最佳女主角。 嗯， 虽然这部剧只有七集，而且呢时长也并没有那么长、 哎、这真的是不太在乎于长与短的。 对对 对, 对， 我知道。但是短剧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获奖了之后，你推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我追一下好像不会太浪费时间。 嗯嗯嗯， 对吧？不像说二三十集五六十集的，那我得拿出相当一部分长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和计划，才能把一部好剧看一看了解一下。 而且有时候那个特别特别长的剧啊，你就会用什么 1.5 倍速啦 两 倍速 两倍速就算了那就没法看了。 我觉得那样的话对这个整个的创作者啊演员们啊也没有太重视，是吧？ 对、嗯、啊，另外呢，伊万·彼得斯也是凭借《东城梦魇》获得了限定剧电视电影最佳男配角， 嗯， 而热门剧集《王冠》 嗯， 也是横扫剧情类的最佳剧集，《王冠》对不起，《王冠》最佳男主角啊、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七项大奖，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对，他是非常值得朋友们去关注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英剧哈、啊。 对、嗯，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小鹏汽车的这个活动哈、啊。邱艺农、骆日梅和我们一起来复古音乐的邂逅。北京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落日复古音乐派对，9月25号的下午3点半，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乐广播以及974醉王牌，尤其在974醉王牌里面回复朋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名表格了。 是的，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嗯， 待会儿回来。 好。 北京赛道来12周年庆，9月17至10月7，精选品牌满2000返300，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底银行减 ，Coach Y 三热卖一折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尽在湘江北路28号。 亲爱的，新房装修咱们去哪儿看啊？ 当然去全之家丽泽店啊！即日起至10月7日，参加品质家装狂欢季活动，一元购3888元券包，消费1万还能免费吃喝玩乐，最高满赠 iPhone 手机、运动萌兽主题公园、波乐乐儿童乐园、游泳健身门票免费送，电影免费看，大餐免费吃，装房子来全之家丽泽店，免费吃喝玩乐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从虚拟变真的那么的神奇，当我微笑的来呼吸彼此的气息，来捡起我所有悲喜，爱改变宇宙的逻辑，在瞳孔里印着我爱你。看着我真是奇妙的感觉，心跳乱了频率，看着前方彩虹如此靠近，每一天的不开心，闭上眼睛，爱根本不需要言语，来带给我意外惊喜，爱就是这无懈可击。 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好，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好，大家在发现生活当中那些带给他们愉悦感的声音，而我们也在帮助大家发现秋天的美好，秋意浓，落日美，所以这样一场复古音乐的派对不能没有你们。北京乐广播携手小鹏汽车打造落日复古音乐派对，9月25号的下午的3:30，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和974醉王牌即刻报名。而现在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这个报名的情况的话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4醉王牌回复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 哎，就像回复一首歌的意思，要语音回复是吗？ 我怕大家会写小鹏的朋啊，其实写朋友啊， 就是 没有 普通的朋友， 对，普通的朋友就可以。 对， 小鹏这个车小航还是比较了解的是吧？ 是，小鹏 P5 呢具备有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且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道路施工等复杂的场景，助力行车安全。 嗯，是， 补贴后售价为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的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询可以咨询在小鹏汽车的北京地区门店。音乐好朋友，等你来赴约哟。 哎，等你们，大家可以先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朋友，先来了解一下。其实这样的一个报名的表格非常简单，而且你填完之后呢，即便说25号那天真的会有一些临时的安排，只要提前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声招呼的话，我想就是谁还不理解一下是吧，就是我很想去，但是我无法去预知一下我大概一周之后的一些安排， 对， 会不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而且我们的整个活动呢也提前给大家做了一个计划 A 计划 B Plan A Plan B， 所以是有多重的选择对吧， 就是有户外的，如果真是天公不作美我们也有室内的。 哎，对，所以说 关于在这个派对当中，我看报名表里边还有一个选项，你愿意坐在什么位置？ 对，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是因为刚才小航说， 我说哎，这是什么？ 这是干嘛？ 你要登记，大家伙要去报名，要坐在什么位置是？ 哎， 关键驾驶、副驾驶、前排、后排也就罢了， 哎， 怎么还有车顶？ 嗯， 后备箱，这是几个意思呢？啊， 这个， 我觉得应该说是让你自己去发现一下，你自己更爱这个车的某一个方面，更爱你跟这个车怎么去结合。 I'm a free 学校的门口，我被朋友起哄上场，那天的衣裳还是凸起的运动装，我深深呼吸，故作镇定的对你讲，而你红着脸不说话，赞美不够你的漂亮，老师和家长一次次训到夜白墙，毕业的时候你的学校我没考上，慢慢也就彼此淡忘， 时候哈，在做些什么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假日的第二天，你们在干嘛呢？是回家路上吗？还是出行要去哪里？这个目的地呢，也许不一定最重要，但是我觉得心情很重要。 嗯， 就是过节嘛，让自己轻松轻松，吃点好吃的，跟朋友见个面。 我觉得这会儿很多人都应该在预备晚饭吧？也 预备晚饭的话，那就家里边忙活着呢，没时间听我们。就是在厨房里面准备着今天晚上的佳肴 啊！但是我有一个习惯，我喜欢做饭的时候会开着音响， 开点音乐， 开点音乐，给自己随身带个 BGM。对， 这个、 刚刚那段那个丁时光那个音乐也非常棒。 啊，它里面有好几个场景。 我最爱的是他最后他那个已经声都收了以后那段尾奏， 戛然而止， 是全歌曲里边我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是那段尾奏。 他好像是从一个唱片机里出来，或者你从另外一个声场里面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 你太专业了，这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非常在日本流行的这个 City Pop 的音乐风格 啊， 对，就是那种非常带有一种就是失真采样的感觉， 嗯， 哎，就对味了， 哎， 就有一个城市感， 就是明明是自己的一首歌，但是愣要装成，哎，我从别人那儿采了个样，那首歌可能资历更久远一些，更经典一点。 但是吧，你说他怎么听都怎么对味儿，就是说， 对，所以。他现在也不光是一个歌手，他是一个作曲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音乐制作人， 全能型的， 对，所以很诚意的在广播当中把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推给大家，丁世光，哎，刚才那首歌叫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 对，丁世光挺能唱， 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 就跟大艺差一点了，哦，啊！ 今天我们聊的是让你感觉到愉悦的声音啊，我们也是大言不惭的给自个儿贴点金哈，啊，希望大家如果在收听我们的时候觉得挺开心的， 嗯， 那就来给我们报个到，让我们知道你们在收听，这样的话两个人在直播间里会更卖力。好， 当然 就这样。 关键我今天听到了一个声音特别有意思， 比如 就是一个锤子砸月饼的咚咚咚的声音。 锤子砸月饼，它还能有什么声音呢？ 那个月饼太坚硬了。 对不起，冷梗了，我这一趴没有介 绍。这是我今天真的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对， 形容一下， 就是那个月饼真的是非常非常坚硬。 嗯， 是某某某学校，我们不提名字，发给学生们的这个免费的月饼， 啊， 对， 啊，就加餐呗。 但学生们说，嗯，你别光他听着这个声音，咚咚拿那个月饼敲那个床帮， 嗯， 那个铁床的床帮，咚咚的声音挺响，但说吃起来感觉还是味道不错的。 那说明牙口还是好啊， 就是里边的馅儿还是可以的，面皮稍微厚了点儿。 哎，说到刚才这个，你形容这个砸月饼是那种咚咚的声音时候，我突然觉得想起你曾经特别擅长模仿的一个声音。 什么东西？ 就是在《月光宝盒》里面。 你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吗？ 不知道，师傅。 悟空，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月光宝盒是宝物，乱扔会污染环境啊。 我想到那个场景了，就是那些浑身像长满了很多长毛的怪物，然后有一个人就吐了白沫就跳下去那个。 Maybe it's intuition, but some things you just don't question. Like in your eyes, I see my future in an instant. And there it goes, I think I found my best friend. 有人刚才在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在吐槽说，你怎么放了首这么老的歌啊，然后一边在I knew I love you baby， 暴露年龄啊，是不是？ 不是， 真的是 这样的一个拧巴的你，我特别特别想看到。 但是我真的是因为是从小听着 Savage Garden 他们的 歌 长大 的， 对，因为我会觉得，因为他们也是澳大利亚歌手嘛，团队对不对？ 是。 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三人组合 Bee Gees， 也是澳大利亚组合，所以说呢，他们的声线在我小时候感觉到，哎，好像有那么一个频段有点点类似，我会对那个频段特别的着迷，那就会令我愉悦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感觉的声音了。 哎，其实你。可能不太自知的是，你比一般男生在唱歌的时候，假音的部分更具有优势。 说他们吗 ？Savage Garden 是不是？ 就是你的假音部分也是运用的特别好的，所以在你刚刚听到他们唱一些 I know it 就是虚声的部分、假音的部分的时候， 我当时也跟唱了一下。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他们的优势。Bee Gees。他的这个优势的部分也是在虚声和假音的那个部位。 对、 哎、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是有些歌 这还不叫道理啊 我指的是泛泛的推出去的话、 oh, OK 好、 当你听到有一些你陌生的名字、陌生的歌曲，但是你就是有好感的时候，你不信你跟着唱一下，你自己能够跟唱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某一个地方告诉给你 You can do it。 那个啥大爷 啊我也想唱《海阔天空》我真唱不上。 你可以先练练死了都要爱 我还是先死了吧 看月亮摸摸木头来吧，今天就是农历的8月14了哈。 对对对， 我们邀请大家是在明天早晨的时候，如果起得来的话， 对， 是这个15的月亮15圆的最好的时间，但那个点呢很多人还在休息，所以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都是适合来观看赏月的。 当然我觉得呢，赏月是一方面 啊这个吃食的必然到了饭点咱还得要说一说，对不对？关于月饼这个事情、 没错、所以这是老生常谈，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到了这个时节，吃点月饼总没错，总感觉说哪怕我尝一口，我也是吃了应时应景的这样的一个小食了。 我跟你讲，今年我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企划，就是叫做月饼不浪费，零浪费计划，零浪费挑战。 说一说， 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你送我月饼，我送他月饼，结果一堆月饼家里边怎么办呢？就是又舍不得扔掉，它过期了又会放坏。 对对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够改一改这些习惯，把更多的思念呀、寄语呀，放在一些个跟月亮能够带到我们心间的这样的一些个期待当中去？月饼可以少一点点啊，健康为主，对不对？吃一块够了哈、所以说我们少做月饼，少吃一点月饼， 或者说 不要浪费， 少去囤一些，对吧？ 它这个东西要现吃现做，所以的话呢，囤完了以后也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慢慢这样的一种理念经过推广之后，也会有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说、有一些手工的手做月饼它为什么价格会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一个是它 贵一点的会少买一点嘛，就不会浪费 你这个理解的角度我也是没法说，就我觉得它可能第一馅料方面它讲究它的成本，然后呢、 对对对， 并且尽量用好的食材， 没错， 然后加上做的呢里面尽量少含防腐剂，所以这样的话成本上确实上去了，但同时请不要把过度的包装放在这个不管是月饼或者其他的一些年节的食物上面。 深刻同意。 哎，好的，所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资讯吧哈，说这个看了一个数据和调查，说26岁以下的人们越来越爱吃五仁月饼，而五仁口味是占据了全部月饼销量的约40%。 哪儿调查呀？这是 26岁以下的年轻人，别着急啊，这个调查来自于祖国的各个地方，广西、广东、湖南、海南、辽宁人的心中，五仁月饼是当之无愧的 C 位。而在四川、山东、重庆、河北、陕西，这个位置呢，就让给了另一个经典口味 ——莲蓉。 莲蓉，有的人特别 爱吃蛋黄白莲蓉， 哎，蛋黄 双蛋黄白莲蓉，三蛋黄，太多了，不行。 月饼市场也内卷。 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半。